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狄仁杰回濮阳的路上，路过金华县，在金山乐坊停留一夜。话说这金山乐坊可不是一般的地方，这是著名的温柔富贵之地，纸醉金迷之乡啊。狄仁杰住的房间人称叫红格子，这栋阁楼环境优美，掩映在绿荫当中，十分的幽静。狄仁杰满心以为能在这儿安静的休息会儿，可是没想到入住了不到一个时辰，前后来了两位不速之客。这前一位貌赛天仙，后一位呢奇丑无比，搞得狄仁杰莫名其妙的。狄仁杰是做梦也没想到啊，正有一桩诡异的案子等着他去揭开谜底。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？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？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，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红格子第二集。这两位不速之客让狄仁杰久久不能平复，他站在露台上直发愣。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了：老爷，老爷。狄仁杰回头一看，啊，马蓉来了。这马蓉一拱手：老爷，您猜我刚才在街上看见谁了？金华县令罗应元。老爷，您明天不是要拜访他吗？干脆趁着他在，您现在去，省得明天咱绕弯子了。狄仁杰有些吃惊：罗县令在这儿？马蓉啊，你可看清楚了？嗨，可说呢，我也怕认错了，还特意找人打听。我听说这罗县令在这儿还有一个安乐窝呢。说完了，马蓉咯咯乐上了。谁都知道在这儿安置房子，那保不齐就是金屋藏娇啊。狄仁杰命马蓉头前带路，二人一前一后出了永乐客店的大门。天色已经黑了，大道两旁高悬着一串串红灯笼，这些全是青楼妓馆，什么迷香楼啊、藏春阁呀、逍遥宫啊，一家挨着一家，鳞次栉比，数不胜数。转过一个弯，前头但见一个幽静的小院落，果然这院子门口停着一对官府的轿马。狄仁杰递上大红名帖，不得一会儿，罗应元急匆匆由打院子里跑出来了。哎呦，狄兄啊，什么风把您给吹到这小院来了？快快快快有请。狄仁杰拱手还礼一笑：啊，我是从京城回来，路过这儿，本打算明天去金华城里拜见贤弟您，但听说您就在这金山乐坊，我就冒昧前来了。果然让我撞上了。罗应元嘿嘿一笑：嘿嘿，真是巧了，晚来一步啊，我就启程回金华了。说到这儿，罗应元凑到狄仁杰的耳边：狄兄啊，你不会以为我这是金屋藏娇吧？啊，哈哈哈，不瞒狄兄说，我来这金山乐坊啊是办案来了。前几天有一个举人叫李莲在这儿自杀了，我已经查明了，这李莲呐是迷上了一个烟花女子，可是这妓女呢，她看不上这么一个穷书生。这李莲好歹是念过书的人呐，脸面挂不住，愤怒之下自己抹脖子了。您说的糊涂不糊涂啊？这一肚子诗书，这算枉费了。狄仁杰应对的点了点头。这个时候，罗应元忽然灵光一闪：哎，对了，狄兄，小弟今天 就要回金华城了，不能耽搁。这李莲自杀的案子，我看不如就托付给您吧。狄兄，您一向熟悉刑律，只要填上公文，照例处断就行了，不用费心的。听见这话，狄仁杰惊诧不已：“贤弟，此话从何说起啊？这金华县衙门的官司，我怎么好越俎代庖呢？”罗应元一脸坏笑：“狄兄啊，趁着这个机会，您也在这金山乐坊多住两天，领略一下这儿的风光，逍遥几天，这不挺好的吗？”狄仁杰连连摆手：“啊，使不得使不得，贤弟呀、啊，我师出无名，恐怕是难以服众啊。”罗应元呢，似乎是早有准备，又打袖子里边一边摸着一边回应：“哎呀，这又何难呢？”说着说着，罗应元又打袖筒里边把自己的官印给掏出来了，往狄仁杰手上一放：“弟兄啊，千万不要推脱，这是金华县的官印，打现在起衙门里所有部门全都你说了算。弟兄啊，你就体谅一下小弟我吧，我要再不回去，家里那位沉下脸来，我可就惨喽。”狄仁杰知道这罗应元一向是风流倜傥，可是偏偏比谁都怕老婆，这几天在金山乐坊查案，这么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，罗应元要是晚回去了，跟媳妇面前可就交代不清了。马蓉也在一边窜的：“老爷，您就成全了罗大人吧，咱俩晚回去两天没什么的，免得罗大人尴尬，是不是？”两面夹击之下，狄仁杰点了点头，这就算答应了。罗应元顿时心花怒放啊：“哎呀，狄兄，大恩不言谢，大恩不言谢。”狄仁杰把这官印放在袖子里：“贤弟呀、啊，不知道眼下这金山乐坊是何人在管理呀、啊？”罗应元已经吩咐仆人收拾行李，准备打道回府了。他呢，有点心不在焉啊。管理这儿的叫冯代年啊，这儿的妓馆呢、赌局啊，都是他经营的，他自会协助狄兄的，您放心。罗应元一边说着，一边坐进轿子，准备妥当，这就启程星夜兼程的回去了。这轿子刚走出一段去，忽然停下来了。罗应元由打轿子里边一掀轿帘，探出一脑袋来：“哎，对了，狄兄，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宴会。金山乐坊各界名流在白鹤楼请我，劳烦狄兄代劳了。正好啊，这就是冯代年设的宴，你们不妨认识一下，就说我把公务都交给你了。等李莲的案子结了，你派人把公文送到金华衙门就可以了。狄兄啊，辛苦了。”不等狄仁杰反应过来，这罗应元的轿子已经起驾而去了，飞一样的消失在视野当中。狄仁杰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马蓉倒是挺乐意的，他正好在这儿多玩几天。狄仁杰和马蓉回到永乐客店，换上官衣，准备去参加宴会。临走的时候，狄仁杰看看这把红格子的钥匙，心说算了，钥匙啊就插在门上吧，我这破布囊也不值让的被偷。马蓉叫了一顶大轿子直奔白鹤楼。这白鹤楼在当地可算是高档酒楼了，碧瓦凝月华，是红灯高悬挂。酒楼门口的白石台阶前边早有几位在这恭候着，他们一看下轿的不是罗应元、罗县令，这几位啊有点愣了。马蓉高声宣布：“列位，罗县令已经星夜兼程回金华了，他临走的时候把这儿的一切事务都转交给了狄仁杰狄县令代管。”这冯代年首先反应过来了，上前赶紧一施礼：“卑职冯代年拜见狄大人。”狄仁杰很是满意啊：“冯先生，罗县令临行前嘱咐本官有事儿，皆可找冯先生您商量。”冯代年脸上一片红光：“卑职定当全力配合。狄大人，我来介绍，这位是温文元，古董商，除了经营秦砖汉瓦捎带手的，还做一些珠宝首饰的买卖。”温文元施礼拜见狄仁杰。这个人啊，50开外，一张大马脸，倍儿老长，两只眼睛是闪烁不定，显得沉稳老练，精明世故。“狄大人，这位是陶德，正是这白鹤楼的大掌柜的。”陶德也见过狄仁杰， 这陶德挺年轻，今年刚28，温文尔雅，身上满是书卷气，不像是做生意的。看来今天宴会之上来的都是当地的豪富巨贾啊！大伙儿簇拥着狄仁杰走进酒楼，马蓉趁机可就溜之大吉了。宴会之上一片的喧嚣，狄仁杰开门见山，直接说起案子来了。本官应罗县令之托，了结李莲自杀一案，只是我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不知道各位对此事有何高见呢？宴席之上啊，谁也没想到狄仁杰忽然提起这事儿来了。当时这气氛冷了，谁都没言声。冯代年叹了一口气，首先打破尴尬：“哎，狄老爷，这李公子虽然是个举人，毕竟还年轻，受了一点挫折就轻生了，可见他心胸狭窄啊。其实这种事儿在这儿是屡见不鲜的，青楼失意又没钱，经常有那一死百了的。狄老爷，您呐，不必过于认真了。”狄仁杰摇摇头：“不，这李莲的案子跟青楼失意不同啊。听说他是一味的单相思，摆脱不开，钻了牛角尖儿，这才自杀的。哎呀，一个读书之人，不懂得奋发用功考取功名，反而是为了一个烟花女子殉情，也不顾父母的生养之恩，实在是可悲呀。”冯代年的眼光在宴席上扫了一遍，温文元是有意躲过，低下脑袋不说话，陶德则是意味深长地看看冯代年，开口了：“狄老爷，这金山乐坊本来就是情天恨海，花柳世界，当事人一味痴情，沉溺其中也是自寻烦恼啊。我们都是在这儿长大的，早就司空见惯了。古人说得好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，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。这李公子能进来却不能抽身出去，非得憋在水盆里等着淹死，这能怨谁呀？”狄仁杰听完之后暗吃一惊，没想到这位酒楼掌柜的竟然看得这么透。狄仁杰由衷的佩服：“陶先生，您可是本地人士？”陶德一拱手回老爷话：“在下祖籍岭南，40年前来这儿定居的，祖上买下这里所有的酒楼饭馆经营至今，家父死得早，所以在下从小就经营这些人情世故。我这套理论看上去挺唬人的，其实是孤陋寡闻，狄老爷您见笑了。”这个时候冯代年朝着陶德点点头，这陶德一拍手，侍女们听见这声鱼贯而入，送酒送菜，一时间水陆八珍当令瓜果全都端上桌来。酒过三巡，狄仁杰疑惑了，不由得问道：“冯先生，我这左手边的位置为何空着呀？”冯代年嘿嘿一乐：“哎呦，您看我这记性，忘了说了，狄老爷，这个位子是留给花魁娘子秋月小姐的。”“哎，对了，这秋月怎么还不来啊？”“秋月？”狄仁杰心说：“这不正是我在露台之上遇见的那位姑娘吗？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冯代年接着说：“哎呀，这秋月小姐呀，是我们乐坊的摇钱树聚宝盆，人人爱慕，个个敬仰啊。一会儿她来了，还请狄老爷多加关照啊。”狄仁杰知道这金山乐坊缴纳的税钱一直是江南道最多的，可以说是富可敌国，秋月这般歌妓舞伎无疑可以称得上是摇钱树聚宝盆呐。狄仁杰又问：“冯先生啊，这金山乐坊如此富裕，不知地方治安如何呀？”冯代年脸上闪过一丝得意：“啊，卑职手下有16名亲干，武艺高强，机警过人，平常他们隐藏身份，混在乐坊各处，如果遇到有人寻衅滋事，当即批捕，各路地痞无赖也不敢造次，狄老爷尽可放心。不过这乐坊以外出了一魂桥可就不大安生了。”狄仁杰觉得挺有意思，怪不得都来你这乐坊投诉呢，不然碰上强盗谁也消受不起呀。冯代年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：“哎， 对了，狄老爷，还不知道您在何处下榻呢？狄仁杰捋着胡子，这个就不劳冯先生操心了。我已然在永乐客店租下了红格子，哎呀，环境很是幽静。 什么？红格子？ 冯代年显然是大吃了一惊，在座的各位也是面面相觑，脸上的笑容全没了。他们这反应，狄仁杰故意视而不见，接着说：“这红格子装饰的古朴典雅，景色优美，这是一间上等客房啊。”冯代年举着酒杯愣了半天，这才把杯子放下来，郑重其事的：“狄老爷，卑职不敢欺瞒呐，这李公子正是在红格子自杀的，那地方可不吉利呀。卑职这就命人给狄老爷调换房间。”狄仁杰早就察觉到这红格子非同一般了，只是没想到竟然是案发现场。冯先生啊，您这么一说，本官就更不想换房了。不知道当时李莲是在里间还是外间自杀的呀？这冯代年心烦意乱的，似乎没听见狄仁杰问话。陶德在一边略一思索，回答了：“回狄老爷，李公子就死在里间卧室，当时房门锁上了，他的钥匙就插在门里的锁眼上。我记得是罗县令命人把门给撞开的。”这个时候冯代年也清醒过来了，在他的叙述下，狄仁杰对李莲自杀有了一个大致了解。案发当天呢，李莲在露台上用过了晚宴了，主妇人说不要过来打扰，他就回卧房了。过了一个时辰，下人换班过来送茶水，敲了半天门没人答应，一推着门呢，这门打屋里锁上了。这下人就转到露台上往里边张望，这一看，吓得这位仆人把茶壶都给翻地下了。但见李莲倒在血泊当中，纹丝不动了。赶等罗县令冯代年赶过来之后，撞门进去，这李莲早就咽气了。仵作验尸说李莲是抹脖子自杀的，不过这尸首的脖子上有一块青紫的淤伤，不知道是怎么弄的。如今李莲的死讯已经通知他父亲了，这李莲的父亲名叫李经纬，早年间也做过官，不过身体原因没做几年就长期疗养去了。这回出面领走尸首的也不是李经纬本人，而是李莲的叔叔帮着代办的。狄仁杰听完之后就问，不知李莲当时迷恋的姑娘是哪一位呀？话一出口，现场是一片尴尬，一片沉默。半天，这冯代年才张嘴：“哎，那姑娘啊，正是秋月。”狄仁杰长叹一声：“果不出我所料啊。”冯代年接着说：“李公子迷恋秋月，这是尽人皆知的。好几回李公子要给秋月赎身，可是秋月都没答应。我看李公子临死的时候还在纸上画了两个套着的圆圈，下头写着托心秋月四个字儿。”狄仁杰连连摇头：“刚才我在红格子看见秋月了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，可怜李莲为他而死了，他呢竟然还当成了风光，到处的吹嘘。”陶德依旧是平静如水：“老爷有所不知啊，这乐坊的妓女都是不近人情，一旦有人为他们轻生了，这妓女就会身价百倍。如果死的这位有身份有地位，这妓女更是一步登天了。”狄仁杰听见这话，心中愤懑：“可悲呀，可悲呀！李莲啊，他枉读诗书，竟然还是个举人。”冯代年连忙安慰：“狄老爷，咱别为了这个不争气的人坏了好兴致。”说完了，冯代年一拍手，屏风后头闪出了三个年轻貌美的歌妓。侍女上来给宾客斟酒，这三个歌妓，一个拿着鼓，一个抱着琴，中间一个叫银仙的姑娘 是青壮歌喉，这歌声美妙翩翩，空灵干净。一曲完毕，银仙给各位斟酒，冯代年夸赞不断：“狄老爷，这位银仙姑娘就是秋月的徒弟，色艺绝佳呀。”狄仁杰刚要举杯说话，但见秋月的倩影出现在了门口，她身上的裙子银光闪闪，满头的黑发高挽，用金雀簪别好喽，这脑袋后头还插着一个凤凰展翅的玉搔头，走起路来是摇曳闪光啊，真是艳压群芳。只是这秋月姑娘似乎不老高兴的，一脸的怒气。冯代年连忙上前欢迎，可是秋月小姐不赏脸，上来劈头就问：“罗县令呢？”冯代年连忙解释一番，秋月怒气冲冲的一屁股就坐在狄仁杰旁边了。银仙，是酒。这银仙不敢怠慢呢，赶紧倒满了酒杯。这个时候，秋月看见狄仁杰，指着他忽然又笑了：“哎呦，原来是你呀！我就说嘛，一看你就是一当官的。”狄仁杰不知怎么的，这声音也压低了：“见过秋月姑娘。”秋月紧紧盯着狄仁杰：“狄大人，既然您是代替罗县令的。”这罗县令临走的时候，不知有没有什么话让您转告我呀？狄仁杰低着头：“罗县令只是让我前来赴宴，并没有说起秋月姑娘的事儿。”这秋月闻听此言，怒目圆睁：“哼，言而无信的家伙，原来这白鹤楼是移花接木的一出局啊！”狄仁杰顿时明白了，罗县令这是演了一出金蝉脱壳啊。秋月说有一个官儿要赎他出去当官太太，想必这个官儿就是罗应元罗县令。可是话一出口，估计罗县令啊又后悔了，他不敢直接跟这秋月挑明了，正好我狄仁杰来到这儿了，他罗应元急中生智，来了一个李代桃僵，让我顶这个雷，他自己跑了。狄仁杰心说：“得了，我这替罪的羊啊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正好从秋月这儿能了解一些李莲自杀的细节。”狄仁杰调转话头，开始从秋月身上打探消息。咱们下回接着说《红格子》第三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，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。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《百年历程》。 1989年11月1日发行了一张八分面值的特种邮票，主题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，以科研装置为题发行邮票。这在我国的邮政史上并不多见。作为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。它通过加速正负电子束团使其对撞，并用大型探测器对其进行捕获，帮助我们认识微观世界。1988年10月20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表文章称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是我国继原子弹、氢弹爆炸成功、人造卫星上天之后，在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科学重器，在诞生之前却遇到了重重阻力。1972年，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张文玉等18位科学工作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，提出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。